临终时旁边无人照顾助念，应该如何自助自救？ 这可是一个大问题。能够意识到、警觉到是好事，那应该怎么做法呢？自己认真努力，做到临命终时不需要认真，不生病，晓得哪天走。走的时候要告诉大家，给你们辞行，我什么时候走了？你说这个多自在。那这种实现，不但对你自己有利益，你会教化很多众生。那大家看到你这个样子，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念佛的人也念佛，那些人度化很多众生。所以真正是自心化他，不需要讲经说法，我做样子给你看。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解，1977年，30年前。那个时候好像香港这个何东秋师的母亲啊，往生没多久，大概好像不出5年。因为我们李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何东秋师母亲往生，他就开往生大会，招待记者，预知时至，他们全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可是何东觉寺很孝顺母亲，家里也供奉他，所以他们家里是多元文化，个人信仰个人的，彼此不干涉，能够和睦相处，就很难得。老夫人临走的时候，把他儿子媳妇叫过来，说我们一生我们家里宗教自由，彼此都不相妨碍，非常好。他说我今天往生了，我要求你们最后念几声佛号是不是？他们的儿子媳妇也都同意了。去往生那天看到他老太太这是盘腿坐在那个地方走，以后全都皈依佛门了。他们家的那个房子就现在是东林九院，东林九院就是好东觉寺房，捐献出来这个供养这个佛教。那是老太太一生你看都不说话，临终做出样子给你看，度化很多人呐。我们在香港在台湾都受到影响，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这就问题解决，不需要人助念，不需要人关怀。他为什么能做得到呢？没有别的原因呢，放得下而已。我们今天最大的麻烦放不下，别诸位说誓言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念佛人除阿弥陀佛之外一切都不攀缘，事出世间事稍许有一点牵挂就去不了。这个一定要记住，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你才有福。这个自在往生的人福报第一大，一生当中积功累德，断恶修善，福报就在临终这一刻来享受，平常不享福啊。临终的时候享这个福啊， 我们一般人稍稍修一点福，赶快就把它降掉，不但降掉还透支。你在临命中是有病苦啊，病苦是不是你福薄福不够啊？所以要想临终走得有把握，你一定要断恶修善，要积功备德。 临终的时候遇不到善缘，怎样才能保持正念？ 临终的时候能不能遇到善友助念，是一个未知数。大多数人临终的时候遇不到善缘，这一生的机缘错过了，太可惜了。所以总得要自己在平时啊养成，自己真正有把握往生。即使在美国最近这20年来，念佛往生有很多好榜样，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所以我们要想在临终保持正念，平时念佛就是训练，平时是练兵，临终是打仗。成败就在临终最后一念。 如果真的很想往生，但往生时没有缘，没有人助念，该怎么办？ 可以用念佛机，那个日夜可以不间断，提醒自己要真正想往生。是在讲呢，条件并不要很多，有真心，有真的愿，真正肯念佛，想见阿弥陀，要具备这个条件。既然是真信真愿，你要把这个事情人情世故统统放下，你才能取得成。虽有真信切愿，这个世间有一桩事情放不下，那就是一条绳索拉住你，你就去不了。那么世间最难分难舍的，不外乎两桩事情，一个是亲情，一个是财产。这两样东西啊，要放得干干净净，心里头一丝毫的牵挂都没有了，你往生没障碍。要放下，不管是多少，只要有一丝毫牵挂了，往往就这一生不能往生，那是比什么都可惜。绝大多数的人不能往生，就是放不下。你要问什么时候放下呢？现在就要放下。不要说哎呀，等我临死的时候再放下了，现在放不下，临死的时候还是放不下。 命中时没有人来助念，家亲眷属不信佛，不相信这一套， 该怎么办？ 今天最重要的是要往生净土，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怎么样往生呢？你一定要了解现在社会状况，不能生病。这一生病啊，自己做不了主啊，要受别人摆布啊。医生、护士、冤亲债主，非常麻烦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有很好的同参道友，他来保护你，来照顾你。万一到临命终时没有这种人，你怎么办？你的家亲眷属不幸福，不相信这一套，你的麻烦就大了。在近代，最近半个世纪之内，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许多在家出家念佛往生，欲知实质，没有病苦，说走就走了。这是我们的榜样，这些人是来教导我们的，给我们做示范。我们要有决心，要有信心，跟他们一样，什么障碍都没有了。我总是希望我们同学能认真努力，不要辜负这一生。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最后都是迷惑颠倒。西方极乐世界没去得成啊，临命终时还生病，许多人关怀助念也没用处，依旧是随业流转，还在搞六道轮回。希望这一生当中啊，要有高度的警觉，不再干这个傻事，不再干这个傻事，现在就要放下，现在就要学老实念。把老实念当作我们日常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其他的鸡毛蒜皮小事不值得一提。 怎样才能真正有把握自在往生？怎样的人往生时可以不需要别人助念？ 要想我们自己这一生真正能成就，成就最稳当、最可靠、最快速、最简单的，就是取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最有把握的。善导大师给我们说，善导既然是阿弥陀佛化身来，那他说的就是阿弥陀佛亲口宣扬的，万修万 万人去吧。我们今天的人生遇到佛法，又听到了净土法门，只要能够相信，前面跟诸位所说，你能够专心，能够守仪，你这一生当中决定的成就。临走的时候不生病，站着走，坐着走，这真自在啊。无需要靠别人帮助啊。我们讲的这些例子，这些人往生都没有要人助力，那不求人嘛，只有自己功夫做得不够，这才需要求人帮忙。求人帮忙，那个问题不简单，你遇的缘是善缘还是恶缘？善缘大家帮助你往生，恶缘是找麻烦，来帮你助念的意见很多，那就麻烦了。可能呢，对你往生就产生障碍，非常非常的可能，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啊，认真努力来修行，知道自己把什么，把我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肯定为我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第一桩大事，其余的都是鸡毛蒜蒜皮小事，随缘而已。 家中只有自己修行，请问现前如何修因，临终才能达到不受摆布，自在往生？ 这个问得好啊。修行人应当有这样的志向，我们看到过去有许多功夫得力的人，临命终时欲知时知，自在往生。近代也有，可见得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知道怎样修法，可以仔细观察那些成就的人，他们修行那个样子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在我们记忆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位，地贤法师那个念佛的徒弟，没有出家之前做锅炉匠，你看看人家只念了三年佛，站着走的，走了以后还站了三天，等他师父替他办后事，这是真有功夫。这个人一生是做苦力，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因为生活太苦了，找到他小时候的玩伴，地贤法师是他小时候的朋友，在一块玩的，都是生长在乡下的，他 他出家做了师父了，好不容易找到他，跟他出家，知道这个人间太苦。老和尚看到他不认识字，人又很笨，早晚两堂功课都学不会，所以寺院道场他不能住，他住了不生烦恼啊。给他剃了头，叫他也不要去受戒，也不要学经教，也不必去学金灿法寺，到宁波乡下找一个小庙没有人住的，叫他去住，住在那个地方，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教这么一句。他说你呀，老实念，念累了呢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将来准有好处。他也不知道什么好处，这个人能成就，老实听话。住在这个小庙之后，地老法师他有声望，他也有道行，信徒很多，附近找几个信徒照顾他护持他，给他送米，送一点油盐，照顾他的生活。他就这一门深入啊，一天到晚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了，念上三年他成功了。他欲知时至，在小庙里面有一个护法，是个老太婆，替他烧饭，烧两顿饭，中午晚上，早饭他自己去做。这一天他离开小庙到城里面去看看他的亲戚朋友，回来之后给这个护法的老太太说，他说明天呢你不要来替我烧饭。这个老太太心里一想呢，你师父通常都不出门，昨天出了一下门，可能是有朋友请他吃饭，那明天不要我来烧饭。到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不放心，还到庙里去看看，结果看到师父站在那个地方，叫他也不应，那走到面前仔细一看呢，死了，站着死的，赶紧找别的护法商量，给关宗寺地老法师报信。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啊，走路啊，走过去再走回来，三天站了三天。人家为什么能成功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了，三年就成功了，业障消除了，这是真有本事，真有功夫，没有别的原因，万缘放下，有丝毫挂碍，你心里头丝毫牵挂，你就没办法，你就不得自在，道理就这么简单，看我们自己肯不肯做。那第二个我们印象很深刻的， 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武法师。你看看这个《隐尘回忆录》里面记载，他没有出家之前是做泥水匠，都是做苦工出身的，也不认识字。出家之后在常住里面做工，伺候大众啊。这个我们一般讲修苦行呢，平常就念一遍阿弥陀佛，韩旭法师在北方建了几个寺庙，哈尔滨极乐寺也是他老人家创建的。寺庙建成之后，他做了一次传戒的法会，这是佛门法会里面最大的传戒，请地贤老和尚做德戒和尚。传戒需要人手帮忙啊，到处找人。这个修武法师来了，跟这个谭老还有建院和尚当家师定西法师见了面。定西法师问道，你能做什么？他发心在戒期当中照顾病人，这个工作也很重要。戒期当中伤风感冒的小毛病啊，需要人照顾啊，把他来伺候。住了两个星期，他又去找谭老，定西法师也在旁边，他向谭老告假，他说他要走了。谭老非常有心修养，很慈悲，你有事情走啊，他不责怪。定西法师在旁边听了就沉不住气了，你发心到这个地方来照顾病人，才两个星期，传戒嘛，大概才两个月的样子嘛，最低限度要到戒期圆满你才能走啊，你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呢？责备他。结果他就说了，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他说我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这两位老和尚看到啊，好，这紧张了，这个不是普通事情了，就问他哪一天去了。他说大概不出半个月，给玉贤来告假，不出半个月，而且请求定西法师给他准备200斤劈柴，就是柴火，准备往生之后火化用。这常住都答应他了。到了第二天呢，他又找老和尚，什么事啊？老和尚，我今天就要走了，赶紧给他在寺庙后面找一个房子啊，临时搭一个铺。他盘腿坐在上面，他就跟这个定西法师说，能不能找几位法师啊，帮我助助念呢，送送我。当然欢喜的人很多，许多人帮助他助念。那么在助念的时候，这助念的人向他说，我从前这些往生的人呢，都做几首诗，做几首偈，留给后人做纪念的。他说修武师啊，你也应该给我们做一点纪念的。修武师就说，他说我没念过书啊，不认识字啊，我也不会作诗，也不会作偈。 但是他最后说了一句老实话，这个意思就是说，修行一定要认真，这个事情决定做不得假。那么这几句话的开始，虽然言语很简单，大家听了的也觉得很有受用，于是就给他念佛，念不到一刻钟他就走了。那么这个是属于近代的，那么更近代的了，过去我们在台湾我们也听说，有几位在家的居士念佛欲知实质自在往生，大概在30年前，我有一次在佛光山，佛光山举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参加。那晚上月光很好，我们在这个放生池旁边赏月，有不少同学，十几位同学跟着我在一起，我们坐在那里讨论佛法。没多久呢，有一个工人走到我们这个圈子里头来。佛光山的工程很多，所以他有长工，常年雇用。这个工人呢，跟我们讲了个故事。在当时他告诉我，就在前年，时间给得很近，他们乡下，他是住在将军乡，乡下有一位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心地非常善良，慈悲，欢喜帮助别人，在世的时候他也分不清楚什么叫佛什么叫神，凡是哪个地方有庙他都去拜，就烧香拜佛拜神。3年前他娶了个媳妇，媳妇懂得佛法，劝他的婆婆不要去乱拜，家里设个佛堂，劝他在家里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修成净土。这个老太太很有善根，听媳妇的话，所以就不乱拜了，一心念阿弥陀佛念了3年。儿子媳妇都非常孝顺，这一天老太太给他的儿子媳妇说，吃晚饭的时候，就是你们先吃饭不要等我，我去洗个澡。那么他们家里人还是等他来吃饭，等了很久，哎，奇怪，怎么洗澡洗这么久啊？就去看看呢，他确实是洗过澡，浴室里没有，房间里也没有，最后看到他在那个佛堂小佛堂，穿着海青，整整齐齐，手上拿着念珠，面对着佛像站在那个地方，动也不动，叫他也不答应。仔细再一看呢，他往生走了，站着往生。在家的一个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他说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一天晚上我们把佛法就放下来听他讲开始，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如何能念到欲知时知自在往生，站着走坐着走自在往生，没有别的，万缘放下，一心向佛，你就成就了。有丝毫放不下，那就是魔障障碍你往生，甚至障碍你念佛。这些例子我们亲眼见到的，亲耳听到的有十几位啊，那听说的更多，这个都是最近，最近这30年之内我们见到，所以这个事情是真实，一点都不假。 临终前时间很短，怎样才能在没有助缘下有把握能自在往生？ 大智度论28卷里面有这么一段开示：临终少时，能胜终身行列了，以蒙利故，如何入土？这句讲的是，一生当中虽然没有真正用功，临命终时时间虽然少，啊，时间不长，这个时候要真正肯干的时候，就能胜过他一生的修行。啊，一生没有修行的，胜过他一生修行。为什么呢？他日夜不间断集中精力真干，这个真功夫。所以缘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缘稀有，不容易遇到。知道这些事实真相，那我们自己就要珍惜。我们临终有没有这个修行缘？这个太难得了。没有这种修行缘呢，那你自己在平常叫积功累德，那靠自己，靠自己成就的人例子很多。不需要靠助念的，你看地仙老和尚跟我们讲的，锅炉匠没人助念了，自己走的时候站着走的，那他们很熟悉还是都认识的，是修无私。修无私临走的时候几个人助念，那他成功了，他欲知时知啊，那是找几个人助念的时候，是他视线给人看的，功夫成就的。我跟诸位讲的这个都是事实。将军乡的这个老太太站着往生，念佛3年没人助念，啊，旧金山这个甘太太的一个老朋友，啊，也是个老太太，晚上坐着往生，没人知道，也没人助念。眼前的这个深圳黄忠昌居士，没人助念。 这么多的例子在眼前，这个都是不远，眼前很多啊，不止这些了。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往生，我在新加坡这亲眼看到的，啊，那个助念是我们培训班的同学，大家发现啊，轮流，一班四个人，轮流，他预知时机，三个月之前。在一张纸条上写日期，好像是八月初期吧，往生的，写了十几个八月初期。那家里人也不敢问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哎，八月初期那天他往生，才晓得，三个月之前他就写。这个都是明白道理了，经听得多啊。陈光别老居士学佛，事务繁忙啊，也没有时间听经啊。这个年节法会，偶尔到庙里来烧一支香，生病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能上班了，在家里养病，没事情听经，一天听八个小时，听了四年。我讲经的时候录像带啊，搬到家里去听。这个四年的时间，弥补了他一生。他成功了，真的搞明白了，一切放下了，一句佛号念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要晓得，临终时间虽少，他用功猛力，勇猛精进。超过一生。 老法师说过，台湾有一居士曾在念佛堂当过维诺，可是临终时却不喜欢听佛，把助念的人赶走，应如何防止这种障碍产生？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虽然一生念佛，但是对这个世间呢有留恋，舍不得离开家亲眷属，是不能放下他的财产，所以在临终的时候显示出来是贪生怕死，贪生怕死还是要死，他也没有延年益寿，还是死了。这个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这个警觉平常对生死这一关要看得淡，对世缘要看得淡，决定不能够留恋。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人老的时候就要想到快要走了，应该如何来处理后事？后事处理完了之后，心就放下了，走的也会很自在，你念佛功夫也会很得力。最怕的是什么？是你有执着，你放不下，这个很糟糕。 弘法利生也不是真的，也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说放下就放下了，你才得自在啊。所以佛教导我们随缘这两个字好啊，绝不攀缘。随缘就是什么？恒顺众生啊。有机缘我们会很认真很努力去做，没有缘念头都不生，你说这个多自在。现在有些人说这个没有机会要怎么创造条件创造机会，那是攀缘。佛教我们随缘随现成的，绝不加一丝毫自己的意思在里头，这叫真随缘。 这一生修念佛法门修得很好，可是临终业障现前，不要人来助念，请问这时候该怎么办？ 那只好随他去了，还有什么怎么办？ 我曾经见过，平时念佛念得很好，临命终时贪生怕死，不肯让人助念，听到阿弥陀佛就讨厌，确实有，但是他还是死了。那么这种人死了之后，我们晓得依旧搞六道轮回，这桩事情要在平时帮忙，临命终时来不及了。所以念佛人对教理不能不通达，这个很重要啊。换一句话说，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人决定不是只有一生的，有过去有未来，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我们今天讲自然的新陈代谢的现象，明了这个现象，生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死也没有什么恐怖。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我们都明白，生死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那么样的自在，一丝毫恐怖都没有。舍身受身就跟穿衣服脱衣服没有两样。 我身边有一位70岁的老居士，他人很老实，皈依时间不长，现在脑萎缩，吃喝都需要人帮忙。没有生病的时候，他说临终要我助念，我满口答应。现在病重，我把佛像念佛机都安排好，他很欢喜。过了一段时间，病不发展了，他也不念佛了。我去看他，听到念佛，他就心烦，不爱听，我怕他生嗔心，以后就不去了。请问应如何帮助他？ 果真呢，像你这里所说的，你不去，也可以，或者呢，从侧面呢去探听一下，看看他境况如何，这些是属于业障现前。过去我在台湾呢也曾经遇到过，在讲经的时候 好像我也曾经提到过几次，从前圆山灵济寺这个念佛堂念佛会副会长林道奇居士是个非常虔诚，那么他的发气都很熟，念佛会每一个星期集会念佛，他当为诺临众念佛。临命终时他也是癌症过世，临命终时和这个老太太一样，听到佛号就厌烦，不准人呢给他念佛，这业障现前。所以我们听到了看到这个现象，我们也把它当作佛菩萨示现来看待，由此可知平常消业障这一桩事情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到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是神仙都帮不上忙，业障一定要在平素认真去消除。消业障的根本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跟同学提示，也互相勉励，业障的根就是自私自利，是非人我，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业障的根啊，这个根要不断，要不把它拔除，我们念佛都不能往生。纵然临命终时没有这些魔障现前，也只能够生三善道，要想破离三界往生净土非常困难，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头上的口头禅呢，那个话我们不要把它轻易看过，放下身心世界，老实念去，这个话重要啊！真正念佛想求生净土，你这句话要牢牢记住。 在没有人助念的状况下，平日要怎样做才有把握肯定往生？ 古大德常说三杯九品，说的很多，我讲这部经我说了一个与古大德不一样的一些话，我认为如果我们把无量寿经上所讲的道所讲的教诲我们百分之百的做到，肯定是上上品往生。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做到，只能做到九成，还有一成做不到啊，就是说你能做到百分之九十，还有百分之十做不到，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中品往生。如果你只能做到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做不到，那往下减嘛，你就是上品下生。这样的 一级一级往下递减，减到最后啊，下下品往生，那至少要做到20%，80%做不到，可以做到20%下下品往生。如果这20%都做不到了，那往生就很难说了，你没有把握了，那就全靠临命终时你的运气了。他运气好，遇到善知识帮助你助念提醒你，也许能往生。临命终时缘要是不好，自己没有把握往生啊。我们今天要求的是自己有把握，在没有人助念之下，没有人帮助之下，肯定有把握往生，那就一定要深结义趣，依教奉献。 地藏经说，善男子、善女人，临终都会有无量鬼神来障碍，何况待业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不要轻视小小罪业，能障圣道。又说，若有人每日念千声地藏名号，念满1000天，能得鬼神拥护，临终就不会有障碍。修念佛法门，为临终不被鬼神来障碍，每天也念地藏名号，每日念千声，念满1000日，请问可以吗？是否杂修？ 可以，不算杂修，这个算作助修，因为你是有期限的，1000天。啊，每日念1000声，念满1000天，1000天是3年。你在初学的时候，用这个方法做助修，用念佛为正修。正修是静行受，是我们一生功夫一天都不能够缺的。助修呢？用3年，这个方法可以，这个不算夹杂，也相当的赚。啊，行。那要不念行不行？不念也行。为什么呢？专念阿弥陀佛，鬼神都尊敬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临命终的时候，鬼神不会来扰乱。我们此地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居士往生，他的冤亲债主到这个地方来皈依，说得很清楚，而且人数很多，都是陈老居士的冤亲债主。他们看到老居士念佛往生，心里面非常赞叹，非常羡慕，一丝毫障碍都没有。这些冤亲债主跟着法师到居士林来，因为他们没有恶意，居士林的护法神没有拦阻他，放他进来。他们进来两个目的，一个是求皈依，一个求听经。陈光别居士没有念地藏菩萨名号，专念阿弥陀佛，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